果萊希勝選，預料他不會偏離哈梅內伊的反美立場。外界亦都關注新任總統對核協議的取態。萊希表明伊朗不需要外國人的協助，但是支持維護核協議的回談。歐洲國家杯分組賽 B 組，比利時2-1反勝丹麥，比利時兩戰兩勝取得16強資格。丹麥在開賽兩分鐘先開紀錄，換邊之後比利時憑著托根夏薩特和奇雲迪布尼各入一球反勝。今場賽事大批球迷手持為丹麥球員基斯丁艾力神的標語，為仍然留醫的他打氣。賽事到10分鐘，球場上的球員亦都暫停球賽，為基斯丁艾力神鼓掌。在 C 組，荷蘭2-0正勝奧地利，烏克蘭2-1擊敗北馬其頓。荷蘭在小組6分排榜首，取得16強資格。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10.2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5，人民幣6.449，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5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9,048點，係升3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6.46美元，賣出1,777.5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朝有驟雨，港島同沙田錄得大約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弥敦道有工程咧，就曾经封路啦。咁而家封路重开啊！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弥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联合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弥敦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街就挤塞，龙尾排回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对出。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排到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就慢车，龙尾喺科学园。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精灵一点的沈达源。我这个问题少年间唔中都会得到一个重复的答案。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现在做了啦，我明白。有时担子好重，有时我唔太重要。亦都明白为什么母亲节餐饭硬是贵过父亲节。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誰說醫生一定要穿著白袍一本正經？誰說醫生只會講少油少鹽少糖，不可以講美食？ 電視節目《醫生與你之醫學人》今個星期主角國際肺癌權威莫樹錦教授，他會同大家講飲講食講藝術， 還講怎樣做一個快樂的醫生，為病人帶來快樂和希望。 醫生與你 今晚7:35， 港台電視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的行动和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行动针对的是涉嫌利用新闻工作来做工具，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般新闻工作者和他们不一样，不要和他们扯上关系，要同佢哋保持距離。任何人或者公司嘗試利用新聞工作作為保護傘或者掩護，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特區政府必定會以最嚴厲的措施依法打擊。 星期五的早上，在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在这里。刚刚听过就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昨日回应有关于今日多个报章都是大篇幅报道的事件，就是苹果日报的五名董事以及总编辑等负责人昨日就是被拘捕的，指他们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即是串谋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昨日见到警方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都提到说2019年至到而家《蘋果日報》是有數十篇的實體和網上的中英文文章是有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國的。咁見到尋日就有一個搜查一傳媒大樓的行動，都拎走了一些物品，包括一些是新聞材料、電腦等等的。咁啊，亦都話咧係凍結咗涉及《蘋果日報》咧嘅三間公司，咁大約係1800萬。嗱，今次咧就係警方國安處係首次用港區國安法咧係針對一啲傳媒登嘅文章咧嘅執法行動嚟噶。入邊一啲嘅法律理據係點咧？對於《蘋果日報》成個營運上面啦，傳媒行業等等有冇啲咩影響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一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華，早晨。 早晨， 萧乐文， 你好。 早晨，汤家华。现在的事件那个讲法就是说苹果日报就2019年到现在就几十篇文章就呼吁其他国家是制裁香港或者中国的。这个有些什么元素可能是涉及即是港区国安法里面第29条，即是讲的勾结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的。 或者有几样东西我讲清楚先。第一就是市民不是过于明白今次的事件和新闻自由有什么分别，这个可以理解的。我亦都明白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很容易分辨到犯罪的元素是什么东西，跟他的行为一般行为有什么相关。但我可以说就是香港是一个法治之区，任何东西都是合法，除非法例规定是不合法。那不合法的东西你就要看看法例里面所讲清楚是乜嘢行為係屬於不合法？喺我哋今日講呢個事件裏邊咧，嗰、那個最主要嘅行為就係、是要求外國勢力去制裁香港，或者係中國。咁所以一切其他嘅行為咧，唔觸及呢種要求咧，其實都唔係犯法嘅。咁所以話你買報紙會唔會犯法咧？咁我覺得係唔會犯法嘅。咁第二點我哋要明白咧， 就是香港犯法一定要證實有一個犯罪的意圖，意思就是說你做任何事呢，你的目的是希望達到呢是要求外國制裁香港。咁同樣道理，如果你冇一個咁樣嘅想法或者意圖呢，你亦都唔會犯法嘅。 嗯嗯。 第三點我想講嘅呢，就係從我哋直至目前為止所得到嘅資料呢，我又覺得而家檢控嘅係呢幾位人士，就唔係檢控緊《蘋果日報》。嗱，嗰個分別喺邊度呢？個分別就係如果《蘋果日報》本身犯咗法呢，拘捕《蘋果日報》咧，就會拘捕佢個董事，以一個代理人嘅身份代替間公司咧，係接受呢個刑事嘅檢控。因為公司就係一個無形嘅物件嚟嘅，你唔可以捉住佢，亦都唔可以拉佢坐監。 Okay。 所以如果公司犯法咧，你係要拉個董事嘅。咁， 嗯， 但係我到目前為止所留意到嘅咧，都係講緊呢五個人係串謀去干犯國安法，就唔係講緊《蘋果日報》同某啲人串謀去干犯國安法。咁，呢個有一個分別喺呢度，咁，大家希望即係留意一下。當然啦，最終咧，你都係要睇嗰個檢控書呈堂嘅時候，所講嘅指控係咩嘢啊？咁但係如果唔係檢控緊《蘋果日報》咧，其實同樣道理，同傳播新聞、報導新聞或者是新聞自由，是沒有一個即時直接的關係。 嗯，因為昨天李桂華啊，高級警司，因為提到《蘋果日報》有幾十篇呢一啲網上同埋實體嘅中英文章，係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同埋中國，所以大家都覺得可能同《蘋果日報》有關啦。咁所以我就想翻問啦，而家就話係串謀勾結外國及境外嘅勢力啦。其實所謂串謀係講緊可能呢五個人自己串謀啊，外國勢力係未必知道啊，定係真係要串謀到個外國勢力都係有證實到一啲聯繫，先至係達至呢個串謀嗰個門檻咧？ 呢个国安法呢，就是话如果任何人去要求外国势力呢是制裁香港或者中国就犯法啦。咁呢个任何人呢是包括任何佢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同佢有共同目的嘅。咁喺呢个国安法之下呢，其实就唔需要证明係同外国势力有串谋。而家要证明呢，就是话犯法者自己一个人或者同其他人串谋去犯法。咁所以目前嚟講咧，我所知道或者了解到嘅事實咧，就似乎就係指呢五位人士，或者可能有其他更加多嘅香港人士，都唔定，但係就唔需要證實咧，係同外國勢力咧係串謀。 OK， 因為我見到有個法律嘅觀點咧，就係嚟自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嘅講法，佢就話勾結咧就要有對象嘅，如果傳媒只係刊登文章咧，咁全世界都睇到噶嘛，咁就內容呢啲都唔係機密嘅，咁點解會達至勾結啊咁樣咧？呢個講法你覺得成唔成立咧？ 我尊重佢嘅睇法，但係《國安法》講得就比較清楚嘅，咁就係任何人咧係去勾結，即係話去要求、呼籲呢，這個外國嘅政治勢力去制裁就足夠噶啦，咁，所以就 Okay。 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法，我是尊重的，不過我不同意。 關鍵就落翻去咩叫做勾結或者呼籲人哋即係外國勢力係係咪做一啲制裁香港同中國嘅行為啦？咁我想具體講下啦，即係譬如而家啲新聞性嘅報導要求一啲主張譬如制裁香港或中國嘅人士做訪問嘅呢一類嘅報導，咁可能引述咗對方嘅意見啦，算唔算係一種落入國安法而家話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啊，或者佢哋係呼籲去制裁香港同埋中國嗰個範圍咧？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沒有法例呢是規限或者是說任何的新聞報導會是構成刑事行為，所以你報導事實呢就不會構成刑事行為的。當然呢，若果你其實的背後的目的你不是去報導事實，而是你認同這個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意圖，你是希望透過你的工作去推廣甚至乎達至呢個勾結外國勢力嘅目的嘅話咧，咁你係有機會咧係犯法嘅。咁嗰個條線面話咧係完全要睇事實，要睇發生咗啲咩事，你做咗啲咩嘢，就好難一概而論。 話報道就一定唔得，或者係報道就一定得。 但有啲咩可能係證明到佢個意圖呢？如果純粹寫呢個報道，又引述一啲主張制裁嘅人士嘅意見， 咁佢可能有好多其他嘅證據嘅，譬如佢有啲私下嘅文件啊，或者私下嘅通訊啊，係講話喂，我哋一定要即係炒熱呢樣嘢，一定要整到世界注目去制裁中國，即係譬如有啲咁樣嘅，即係自己內部嘅書信啊，或者通訊啊，或者文件啊，或者電郵咧，咁會加強到證明到你有咁嘅意圖嘅。 咁呢個就睇 講咧，意圖都係從呢個周邊嘅事實環境去推斷。 但呢個就睇就咁寫嘅文章就睇唔到喎，真係可能要進一步搜證先知。 淨咗純粹睇文章就未必睇得到。 OK， 咁頭先講到報道係一樣啦，有啲可能係啲分析性嘅文章嚟嘅，即係講到即係可能佢分析到某一啲嘅狀況，可能就會導致某啲國家係制裁香港或者中國嘅，或者甚至係一啲評論啊、社評度咁樣講，同報道去提及一啲人 冇分別嘅， 冇分別 嘅，完全都係同一個原則去處理、去分析啊、去評論啊，都係冇可能咧係構成呢個刑事行為。 譬如而家即係雖然詳情未必知啦，如果涉及一啲話呼籲即係外國勢力去制裁香港或中國嘅呢啲文章出現嘅時候，可唔可以用一般話 fair comment， 即係公允評論或者誠實評論去作為一個抗辯理由咧？ 因為公允評論呢個係即係誹謗法律裏邊嘅一個答辯嘅理由。但係就同呢個刑事嘅答辯理由咧係有分別。第二咧就係、國安法裏邊係冇一個咁樣嘅答辯理由或者豁免嘅，咁所以呢個就唔會構成一個答辯嘅理由。但係背後，如果你可以證實到你係一個 fair comment 或者即係公眾評論或者公允嘅評論嘅話咧，其實你都證明到你係冇呢個犯罪嘅意圖。咁結果係完全係一樣嘅，因為你要構成呢個罪行咧，必須證明你有一個犯罪意圖。如果根本證明唔到你有犯罪意圖，而你只可以證明到你係一個即係好公平地去評論、或者係分析一個事件咧，咁呢個就罪名當然係唔會成立啦。 如果登人哋嘅文章有冇分別咧？或者寫過？ 如果你明知道呢個文章嘅本質係呼籲緊外國勢力去制裁香港，而你係認同呢個目標，你係想幫佢去達至呢個目的而去分享，咁呢個當然係應該構成呢個刑事行為啦。我相信即係呼籲緊外國制裁香港或者中國係好容易理解嘅。如果一個文章咁樣寫，你又睇得明，當然你睇唔明你唔會分享啦，係嘛？咁你既然係睇得明，你又繼續去分享咧，我覺得係嫌疑係有嘅。 睇唔明都可能會分享咗嘅，因為佢可能唔知道有呢個意思喺入面，可能佢純粹睇到有個人咁嘅意見，但係佢唔知道、原來呢個就係等於呼籲，可能真係有咁嘅情況嘅喎。咁 喺香港唔認識法律，唔等於係有呢個豁免嘅。你唔知道殺人放火係犯罪，呢、這個唔係一個答辯理由，對唔住、okay. 咁你真係要小心啲啦。你睇文章，你要明白個文章裏面講咩嘢啦。 所以而家因為而家就個問題就唔知道究竟邊幾十篇文章係叫出咗事，或者涉及係即 係。唔需要等好耐嘅，我呢啲文章一定要呈堂嘅、因為呢啲係呢個即係罪成嘅證據嚟噶嘛。法官要批核睇清楚，究竟呢啲文章構唔構成呢個國安法裏邊所講嘅即係要求外國制裁香港呢個目標噶嘛？咁所以呢個就遲早都要公之世嘅。 我意思係，如果啲人唔知道又係分享咗或者贊好係冇問題，因為頭先聽你咁講，應該佢哋分享都可能會知道個文章個內容嘛。但其實根本就唔知邊個文章係出咗事，而家都咁會唔會有問題呢？市民一部分 唔係要知道邊個文章，你要知道乜嘢文章係有問題。 咁所以 呢個個分別，我相信大家係明嘅。 OK。另外我就想問，即係而家一傳媒有冇可能因為董事而家有呢個拘捕行動啦，而最終可能會導致被取締嘅結果咧？你預計有冇可能呢個情況？ 喺國安法裏邊咧，如果有人係被定罪咧，佢可以被取締無論佢做嘅嘢啊，或者佢嘅財產啊咁。但係我頭先都即係提及到目前為止咧，似乎唔係話檢控緊《蘋果日報》。 咁即係一切嘅跡象都唔似係咁。將來會唔會檢控我唔敢講，但係若果唔係檢控蘋果日報，只係檢控蘋果日報裏邊嘅一啲人，呢啲人係以個人身份犯罪呢，咁就未必一定會因為呢件事去取締呢個蘋果日報。咁、當然啦，如果蘋果日報係觸犯咗其他嘅法例，或者係喺其他嘅事件上面觸犯咗國安法呢，咁當然佢哋有被取締嘅機會。 港區國安法入面有冇條文話係取締一間公司咁樣㗎？ 有但係冇條文去針對傳媒。呢啲條文只係針對一啲人嘅行為，呢啲人係包括人或者法人或者係公司。 OK， 另外我就想問，因為尋日搜證嗰方面大家都好關注，見到就話都引用到國安法第43條啦，就話搜查可能存在一啲存有一啲犯罪證據嘅處所，咁就話見到警方都話係包括係可以係一啲新聞材料咁樣咯。呢、這個你覺得合唔合比例咧？涉及到新聞材料，因為國安法同埋基本法嗰度又亦都提到話保障新聞自由嘅，兩者有冇啲相違背啊或者衝突啊咁樣啊？今次？ 新聞自由的材料受到法律保障是一個一般的原則，但是這個保障是局限於是沒有人犯罪或者是不涉及這個犯罪的證據，所以兩者是沒有衝突的。若果有些新聞材料是一些犯罪的證據，這個就對不起了，就不受這個所謂新聞自由所保障或者保護。我留意到昨日嗰個搜查法令係法官批出嚟嘅，咁我就即係相當相信法官有考慮過新聞自由呢個問題，但係根據佢面前嘅證據，認為係符合法律嘅要求咧，去搜證，咁就會發出呢個咁嘅法令。若果《蘋果日報》係唔同意，佢哋可以向法庭申請推翻呢個法令嘅。另一點我想澄清咧，就係話。雖然是說可能觸及一些新聞材料，但是所搜到的證據呢是只可以適用於這件案的刑事檢控程序，是不適用於披露給任何其他人或者其他的案件的。大家要清楚了解，若果有這些事件發生呢，就可能會構成這個藐視法庭，是需要坐監的。 好啊，唔该晒汤家华，同你倾到呢度。汤家华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同我哋讲到有关于《苹果日报》寻日咧警方国安处方面嗰个行动啊，都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一传媒工会理事长潘柏林，早晨。 早晨， 早晨，潘柏林。简单讲下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先，即系寻日警方国安处喺一传媒呢一个行动。 我哋自己就覺得好震驚啦，即係一年之內有兩次搜一間傳媒機構啦，咁同埋琴日個首令都係搜曬啲新聞材料走啦，咁我哋見到都有超過40部嘅電腦被警方拎走咗，咁其實我哋係好擔心件事對新聞界影響啊，原來新聞材料係咁不受保障嘅，咁一定係會令到啲爆料人想卻步嘅，咁即係我哋好擔心啊，如果再出現一次沙中線嘅醜聞，咁嗰啲知內情嘅人仲敢唔敢爆料呢？以後即係如果少咗啲人願意俾資料記者調查呢，咁其實最後損失嘅係公眾啦，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即係搜蘋果係。唔止就係守緊我哋咯，其實係即係影響緊即係新聞自由啦。 對於尋日即係拎走咗，好似話成至少四十幾部電腦啦，對於個運作或者記者嘅工作有冇幾大影響咧？呢、這個 我見到咧就第一就係上晝嗰個編採已經係即係好受影響啦，即係你知所有記者都俾人即係驅趕咗去五樓嘅餐廳嘅位置，又或者即係驅趕去公司即係出邊嗰啲空地啦。咁其實你係翻唔到埋自己個位嗰度做嘢嘅。咁我咧就琴日就係喺朝頭早係出邊採訪嘅。咁我老闆即係上司咧都同我講話啊，你如常要做採訪啦，唔好有影響咁樣。咁我見到同事都係。即係盡量保證嘅新聞繼續出街啦，即係佢喺屋企做又好，喺街做又好。咁但係我哋就好擔心嚟緊會唔會再有更加多嘢發生咧？咁如果真係發生咗嘅，我哋仲有冇能力再維持到報道如常出街咧？咁樣。 而家有五個即係董事啦，即係高層啦，都係被拘捕啦。對整體嗰個運作或者本身佢哋一啲工作上面，會唔會都少咗人去做？實際地影響到成個運作咧，即係下面啲記者可能照做緊啦，但係上面有啲工作未必記者代替到噶嘛。 嗱，我見咧好多報道都話咧係拉咗五個董事啦。咁其實我想講咧就係咧，琴日被捕嗰五個咧，即係最起碼有三個都係核心嘅編採人員啦，即係好似阿陳佩敏咁樣，即係做咗廿幾年記者，而家係副社長啦，主要係睇份報紙出街嘅。咁啊，總編輯羅偉光更加唔使講啦，即係其實今次係用國安法去拉一啲編採人員，即係件事係好大鑊咯。即係我哋講即係以後即係新聞工作者即係已經好難有嗰個免於恐懼嘅自由。即係隨時就話過咗紅線就可能俾人拉啦。咁但係你話嗰五個，即係當然有啲係管理階層啦，咁佢決定公司嘅未來嘅走向啊等等嗰啲，咁冇咗一定會有影響啦。咁但係我哋更加關注就係、是、即係嗰啲編採人員即係總編輯嗰啲，咁冇咗嘅話，咁其實當然會影響公司士氣啦。咁但係同事而家暫時都係由其他同事頂住佢哋嘅工作線，但係。都唔知頂到幾耐，即係盡量就係好似琴日咁咯，即係盡量維持個報道出街先咯，係、 OK， 潘柏林，因為時間所限，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陣好嘛？八點半 先，好啊， 轉頭打俾你，唔該曬潘柏林。潘柏林咧就係壹傳媒工會嘅理事長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壹传媒同《苹果日报》五名高层被捕之后，《苹果日报》如常出版，今日加印至50万份。凌晨有市民到旺角嘅报摊购买首批出版嘅《苹果日报》，有市民购买10多份派俾街坊。佢话担心《苹果》今后无法再出版，所以前嚟支持。認為事件影響新聞自由，亦都有市民話蘋果在目前的處境之下仍然堅持出版，市民應該以行動支持。有報攤話，平日賣到60份蘋果，凌晨已經賣出1800份。警方國安處尋日採取拘捕行動，指壹傳媒同蘋果日報五名高層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蘋果日報》自2019年起刊出幾十篇文章，串謀計劃呼籲其他國家和機關制裁香港和中國。當局並且凍結3間公司合共1800万元的資產。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強烈譴責香港警方拘捕《蘋果日報》和母公司五名高層，要求立即放人，並且深切關注香港當局選擇性利用國安法任意針對獨立傳媒機構，認為有關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指控似乎完全出於政治動機。英國外相藍通文說，事件反映北京利用香港國安法針對異見聲音，並非處理公共安全問題。歐盟認為搜查《蘋果日報》和拘捕高層，顯示國安法如何被利用來壓制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外交部駐港公署批評個別西方國家政客和外國媒體機構說三道四，抹黑特區，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強調外部干預勢力無論耍乜嘢花招都動搖唔到香港特區依法執法的堅定原則，以及中方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決心。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白宮將會考慮安排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話。沙利文透露，很快會為兩國領導人制定合適的接觸方式，可能是通電話，亦都可能是在國際峰會期間的會談。預計兩人10月會出席在意大利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白宮可能考慮兩人到時面對面會談，目前未有最終決定。拜登今年2月曾經同習近平通電話，拜登當時強調關注北京實施強迫及不公平的經濟措施，並且對香港、新疆人權和台灣等的議題表達關切。習近平就重申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又提及台灣、涉港、涉疆等的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希望美方謹慎處理。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4，人民幣6.449，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對美元0.75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經平均指數報29,050，升3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8.56美元，賣出1,779.69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有一兩陣驟雨。下周初驟雨逐漸增多。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以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都是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车多，龙尾排到顺利村纪律部队宿舍，是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是车多，龙尾在联合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宝林路近安秀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兴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是挤塞，龙尾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亦都是车多，龙尾科学园。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是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在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 自从妈咪在2003年因为沙士走咗之后，阿 爸一个人凑大我哋四个仔女，二佬阿峰变咗个冇嚟搭讪嘅人，三妹阿雪一个人孭住头家，搞到压力爆煲，细佬阿朗仲喺 B B 嗰阵就俾沙士带走咗妈咪，一场突如其来嘅疫症令我都变成被炒鱿嗰、那个。 雨后彩虹，6月16号起，逢星期三晚9点半，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我兵大叔回来了，我每个月会同大家分享北京的大城小事，无论你有几耐冇嚟京城都好，都唔可以错过噶吓。喺北京同朋友食饭，通常都系某一方埋单嘅，咁样交朋友先显得大方同慷慨啊嘛。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城小事。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跟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苹果日报》咧，寻日就系警方国安处人员咧，就系去有搜查嘅行动啦，亦都系拘捕咗佢哋嘅五名嘅高层，咁就话系涉嫌违反国安法第廿九条，即系串谋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剛才我問到有關於《蘋果日報》而家個運作係點咧，繼續同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傾咯。有一傳媒工會理事長潘柏林， 係你好。係 潘柏林，繼續想問下啦。而家即係五名高層，你就話即係下面嗰啲記者係繼續係正常做緊嘢啦。但係我想知道，譬如會唔會都影響到而家一啲譬如出糧嘅？我見有啲報道話，因為凍結咗户口啊嘛，都有幾個户口凍結咗嘅時候，都話會唔會影響啲員工出糧咧，或者甚至其他有開支嘅嗰啲都會有影響。影響嘅時候會唔會都影響到成個集團嘅營運咧？呢、這個以你所了解係點啊？呢、這個？ 其实昨天呢真的太多事发生了，还有几个重要的管理层都被人拉晒。咁其实工会都仲未有时间去了解出粮的安排啦。咁其实我估稍后呢我哋会再问一问公司即係一啲管理阶级嘅人啦，即係其实嚟緊係咪仲出到粮呢咁样。咁但係其实当务之急，我咁同事都係關注咗被捕同事嘅情況先啦，即係希望佢平安翻嚟，又希望報紙出到街。咁梗係啦，記者都係一份工，即係人工唔高，都希望可以即係出到糧咁樣咯。咁因為即係好多同事都係靠份糧養家咁樣，係咯。 尋日嗰個發生咗事件之後啦，那個公司入邊個氣氛又點咧？有冇人話即係呢段時間都驚或者離職啊？尋日有冇再見到呢啲情況咧？ 昨日就冇嘅，我理解就冇嘅，係咯。咁因為即係我知之前係有同事有離職啦，咁其實我覺得每個人考慮都唔同，即係你有個人嘅責任啦、家庭嘅責任啦、社會嘅責任啦，咁你都要尊重每個同事去留嘅決定。咁、但係我自己即係每次食散水餅都好唔捨得，即係嚟緊情況係點咧，冇人知咯。但係呢日你仲翻緊記者呢份工，我諗佢哋都係繼續做翻啲嘢，即係我自己。都有啲報道係未做完嘅，我仲有化驗報道係嚟緊要出街嘅，咁我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咯。即係我估好多同事心態都係希望可以做得到個報道咯。 Okay. 因為我見尋日咧，警方喺見記者嗰度啦，高級警司李桂華，警方國安處嗰度就叫《蘋果日報》嘅員工，我睇到員工都話要小心一啲，唔好再犯呢一個嘅罪行，即係講緊國安法咁樣。你覺點睇呢個嘅説話咧？即係對於員工做嘢嚟講，又即係聽完呢句説話，又會有冇啲咩影響咧？聽到？ 我自己覺得佢呢番説話其實就反映緊而家嘅問題、就係國安法紅線真係漂移咯，即係一來警方又唔講係邊啲文章有問題啦，咁二來又之前又講話立法嗰陣時冇追索力啦，咁而家忽然又話啊2019年有啲文章又有問題，咁究竟係報道問題、專欄問題、寫評有問題，即係冇人知喎，即係你唔知道紅線喺邊啊嘛，咁同埋。我自己個人咧，我都係相信即係無罪推定嘅，即係編輯室咧，並唔係犯案現場嚟嘅，即係記者都係真誠做報道嘅啫，咁樣咯。 會唔會擔心會涉及下一步行動，就係一啲前線寫文嘅記者都可能被拘捕咧？ 我覺得真係冇得預算啊！即係今時今日，即係做記者呢份工，即係冇諗到會變成咁啦！即係一份報紙出街都咁艱難，咁但係。你話下一步係點咧？咁只係睇下將來會發生咩事咯，係咯。咁我估每個同事都會考慮一下面臨嘅風險係點咁樣咯。 昨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住事件都有出嚟見記者，佢就話即係講到大家都關心同。即係一般嘅新聞嘅工作有冇影響啦？今次咁佢就話今次行動同一般嘅正常新聞工作係無關，就話行動係針對一啲涉嫌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咁一般嘅新聞工作者同佢哋係唔同噶，唔好同佢哋扯上關係啊，要同佢哋保持距離啊。咁點睇呢個講法咧？即係對於作為一個《蘋果日報》嘅員工嚟講，認唔認同咧？ 我諗我哋都係做記者咯，即係做記者就係做緊記者嘅嘢咯，即係我哋。點會編輯室係一個犯案現場呢？即係大家係 做記者是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給讀者嘛，就是我希望大家真對記者多些信任， 你預計會不會sorry 你講 我嚟緊還有一個 明白好啊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潘柏林。潘柏林咧就係一傳媒工會的理事長嚟嘅，咁頭先同我哋講到蘋果日報啦入邊嗰個嘅情況啦，同埋初步一啲嘅員工喺尋日經過行動之後咧個情況，咁暫時都話係暫時運作到嘅，不過可以去到幾耐咧，咁都要再進一步去了解啊。各位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有關於咧而家係用國安法啦，係警方國安處係尋日首次用國安法嘅一個名義，係針對叫做傳媒刊出嘅一啲文章咧，係有一個嘅執法行動。今次就係講緊係《蘋果日報》嘅，咁而家就係拘捕咗五名嘅董事以及係總編輯等等嘅負責人。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另外咧，見到有關於咧香港記者協會等等嘅一啲組織咧，亦都有發到聯署聲明啦。咁啊，講到今次事件，佢哋都擔心嘅，亦都話會對新聞自由咧，覺得係會構成一個嚴重威脅嘅。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早晨。 早晨啊，落即系问下。 系杨谦，可唔可以讲下寻日你见到个行动？我见到你哋好快都有个声明啦，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对警方国安处寻日嗰个行动嘅睇法先？ 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几清楚系话针对即系登载嘅一啲嘅文章啊，几十篇文章啊。咁呢个其实系都真系引证到即系旧年嘅国安法出嘅时候咧，媒体都会担心就系话究竟报道登载一啲新闻又好，或者评论又好，言论或者转载一啲文章、翻译嘅一啲文章，会唔会即系出事咧吓？咁就但系而家就见到一个好实在嘅个案啦，咁即系一啲老总要负责啊。咁係被拘捕啊！咁整間報館係差唔多封咗去手啊！咁然後資金又凍結咗啊！差唔多最可以諗到最壞嘅都已經出現曬咁滯嚇，即係封即係爭在係未封咗間報館，咁但係而家都已經可能令到間報館好難運作落去。我諗從任何新聞工作者呢啲都係即係噩夢嚟嘅嚇。 我哋頭先都講到提及咗警方同埋保安局嗰個嘅説法啦，我哋都邀請過佢哋係做訪問嘅，不過就未能夠安排。咁講翻呢個先。咁另外都想問一下啦，你自己點評估今次？因為警方特別提到話有幾十篇文章係涉及一個呼籲外國勢力啦，係制裁香港同埋即係中國嘅一啲文章咁。你覺得點樣喺文章嘅內容有可能係涉及呢一方面又違反到國安法嘅咧？你自己點睇？即係會唔會係可能係一啲報道啊？如果是報道又好、評論又好，或者分析性文章又好，啲唔同嘅文章入面出現呢一個嘅情況，係咪有分別咧？對於成個傳媒嘅運作嚟講，如果係涉及呢啲內容而係違法嘅話，可能會令到傳媒有啲咩影響咧？ 昨日官員嘅一啲言論咧，好多咧係從嗰個執法者或者一啲官員嗰角度，係一啲好主觀嘅説法，包括呼籲，其實呢啲都係好平常、好籠統嘅一啲嘅説法啦。咁然後佢個説法就係話，你登呢啲文章，咁咧個動機又係有一個咁嘅動機去危害國家安全。我相信即係新聞工作者，好多時候我哋只係從新聞個角度覺得即係嗰啲事重要啊，工作有興趣啊，咁可能就會訪問一啲人佢有一啲嘅睇法，咁咧就佢用個透過全部嘅平台係講出一啲嘅睇法，對一啲嘅議題個報章可能有一啲觀點可能帶啲唔同嘅觀點嚇，咁作為一種觀點咁樣去評論啊，或者係對一樣嘢表達嘅一啲睇法啦。嗱呢啲咧其實都係媒體一路以嚟做嘅嗰個角色都係咁樣。個公眾亦都會期望就係話有啲議題好爭議啦，媒體點樣睇咧？佢講翻起啲睇法。但係而家一扣咗一個帽子落去，就話你嗰個動機係要去做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嗱呢度咧就中間唔單止跳咗好多嘢，仲係由個官員咧佢填咗好多嘢，佢話你嗰、那個即係登一篇文，登幾十篇文嗰、那個動機係咁樣，就 就拘捕啦，咁然後一系列嘅嘢啦，就可能最即係跟住都會作出一啲嘅檢控啦。咁無論最後究竟即係都要有個司法程序，係個結果係點樣，政府要點樣，官員點樣，執法部門點樣攞，檢控部門攞出啲咩嘅證據。但我諗對任何嘅媒體，對任何新聞工作者咧，都已經造成極大嘅一啲嘅困擾、傷害、運作上心理壓力就更加之大啦。今次雖然話官員講話淨係呢張報紙嘅啫，但係你我諗冇人可以保證啊，因為如果睇翻嗰個事件嘅本質係登載呢啲文嘅話咧，其實完全唔能夠排除咧有其他嘅媒體報紙又好，網媒又好甚至電視台可能有時都轉載一啲嘅評論一啲嘅文章。如果要抽證嘅話，再扣一個帽子話你個動機係咁嘅話咧，其實理論上咧即係好多媒體都會中嘅，其實嚇。 但係講到而家警方講話係即係呼籲，即係啲文章涉及一個呼籲外國勢力係勾即係制裁香港同埋中國咁樣。這個即係一般嘅報導或者文章易唔易落入呢個情況咧？即係我哋一般寫報導係咪都唔係咁容易話去到變咗呼籲呢一樣嘢？即係所以對於個傳媒嘅影響係咪又係真係咁大咧？其實， 因為用到呼籲嘅話咧，你其實一啲嘅言論啦，或者其實如果佢話你一啲嘅報道，你報導一啲人去話即係外國政府應該點點點點嘅話，咁佢可能都會演繹成為即係你話你係呼籲嘅嚇。咁變咗係好可以好主觀，同埋即係從執法者或者一個政府就係話實際上喺個記者會裏喺啲記者會裏面咧，其實佢都有啲言論都幾明顯係針對張報紙啦，提到話媒體嘅風格同埋立場，風格同立場嚇。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好主觀嘅我覺得你張報紙個風格係咁樣，風格其實係好好主觀嘅嚇，有啲人覺得個風格係咁，亦都唔係一啲法律上嘅語言，但係就好清楚就係話佢覺得你個媒體係個風格個立場係咁樣嘅，咁你登載呢啲文章咧，佢就話你個動機係咁，咁但係即係呢啲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唔係一啲法律上或者係講一啲即係用證據為本嘅一種嘅說法啦。咁你唔知道佢第日佢會覺得 B 媒體、C 媒體嗰個風格、嗰個立場係咁嘅，咁變咗佢之前唔單止係講發生下之後啦，佢之前可能都會追翻你啲登載咗啲咩嘢，就會話你危害國家安全，咁所以係即係我諗好多媒體其實都會有唔同程度嘅擔心嘅。 搜證嗰方面啊，因為今次就見到話警方係攞到法庭嘅手令咧，係可以搜查一啲嘅物品，包括係新聞材料嘅。這個點睇法咧？受住尋日嗰個情況。 這個亦都係昨日嗰個拘捕同埋搜查行動帶出一個好嚴重嘅問題。除咗話針對文章啦，就係即係搜證搜報館攞走一啲新聞材料，亦都係好赤裸裸地啦，即係攞走咗啲電，即、就、係、是、記者台上面嘅啲電腦咧。咁基本上所有即係個記者嘅一啲嘅資，即係喺放喺電腦嘅。甚至一啲其他嘅一啲嘅資料啦。咁新聞材料點解咁重要呢？就係、是、我哋即係新聞工作都會係涉及一啲可能查證一啲嘢啊，追查一啲即係公眾有重大即係、就是、有公眾利益嘅一啲嘅新聞啦、線索啦。有時個市民會相信媒體會對佢哋提供嘅資料係會保護嘅，會保密嘅。咁可能俾一啲嘅消息佢即係睇到一啲咁嘅嘢喎，發覺啲咩嘢喎，有啲嘢可能係違法嘅喎，有啲做法可能係僭建啊之類嘅嘢嚇。 咁佢係對傳媒係有信任，係保護到呢啲資料。咁而傳媒亦都有責任去保護呢啲消息來源。但係喺國安法下，喺43条，喺相關嘅實施細則咧，其實都俾國安人員太大嘅權力嘅。其實，雖然佢今次話係有法庭搜令，但係你可以想象得到，即係佢落去法院攞個申請，法院係冇可能去挑戰下或者去質疑呢啲嘢你係咪需要㗎？佢執法佢話要嘅，佢唔睇佢唔知道嘅，所以佢要攞走曬啲嘢。法官係無從去質疑制衡，而實際上國安法下咧，比喺普通法或者其他法下咧。對新聞材料嗰個保護咧，係基本上係冇嘅嚇。咁呢個喺舊年嘅時候，我哋都提過呢個問題。當時就未見到即係會點樣用。舊年首八月首《蘋果日報》嘅時候咧，亦都相對嚇係叫做嚇，即、就、係、是、有少少自我制約。但係今次咧就係、是、擺到明啦，即、就、係、是、完全直接針對。媒體拉係拉，即係老總搜係搜，即係記者嘅台上嘅嘢，攞走係即係一啲直接係新聞材料嘅嘢嚇。 你哋冇咩可以做到㗎啦？跟進上面係咪？ 好喺國安法係國安法下，即係太俾執法部門太大嘅權力啦。唔好講話媒體本身嗰個制衡啦嚇，我哋見到司法系統。對執法部門的制衡、okay. 都跟幾乎是零下、最終其實要即係都係個法律本身啦，同埋個執法部門佢哋要好合乎比例，要合理啦、合情啦。譬如話今次幾十篇文章，傳媒問究竟呢啲咩文章，實際上呢啲文章都應該都出過曬㗎啦嚇，喺網上喺報紙都出過曬，唔係啲咩秘密嚟嘅。咁點解唔可以咩咧？公開咧嚇。 好啊，唔該曬楊建興，同你傾到呢度。楊建興咧就係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嚟嘅。咁啊，頭先有揾過一傳媒工會啦，亦都有揾過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傾過啦。咁都想再請一位咧法律界人士啊，講下即係而家呢一個嘅檢控呢一個咁嘅拘捕行動之下啦，即係《蘋果日報》成個運作係點咧？法律上又有冇可能真係間公司被取締咧？再聽一下咧謝偉俊嘅意見啊！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律師謝偉俊，早晨。 早晨，朱立文，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謝偉俊，不如先就係講下而家警方講法咧，就係話2019年去到而家。幾十篇嘅喺《蘋果日報》一啲嘅網上面嘅同埋實體都好啦，有啲呼籲其他國家或者機構咧係制裁香港同埋中國嘅一啲嘅文章，咁亦都話係涉及咧《國安法》第29条嘅呢一個，你點樣睇先？今次呢個事件？ 如果你話係即係喺《國安法》之前嘅文章咧，都已經係喺範圍裏邊咧，咁當然好多朋友可能會覺得點解啊？唔係話咩無追索能力嘅咩咁？而事實上咧，我哋有時睇翻特別要證明一個所謂。意圖的問題呢是要看回一些環境證供，而是看那個證供亦都可能需要看回事前一段時間裏面有沒有一個連續性的、有沒有一個圖案作為一個 pattern 來取證，究竟是不是有關的所謂在國安法實行之後所做的行為其實不是個別事件或者個別一次半次，而是一系列的事件，而這個發生的時間可能已經在立法之前都已經有，所以不是說告那個行為，但是立法之前的一些的事實呢，可能呢作為作證呢，證明到立法之後的一些行為的理解是不是真的有個意圖，還是有意外呢，還是一次半次呢，所以這個程度上呢都有可能需要這種這樣的證供。 因為現在呢就說涉及幾十篇文章，不過就實際是哪一些文章呢都是警方的說法呢，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說法都是說因為涉及一些證供，所以就不宜是公開細節的。你自己覺得有沒有需要讓大家知道呢，就是這些細節，因為可能有些市民就在網上有分享了這些文章，會不會也有可能因為這樣而落入觸犯這個國安法的情況？ 我想當然我們暫時未知道究竟有關的文章性質是怎樣，但是如果大家要真的要做呢，當然要已經見過的文章大家都可以約略去參詳，當然也都我們不希望呢太早呢是阻礙了有關機構的調查程序，不過希望適當時候呢多些透明度呢令到市民可以適宜呢，或者更加重要剛才你所說的不會令市民呢在 喺不知不覺之間咧係誤墮法網咧，咁呢個係可以考慮或者應該嘅。 嗯，因為對於傳媒嚟講都可能有一個參考價值喎。究竟咩情況下呢啲文章係可能係有問題嘅咧？點樣避免違法咧？咁因為見到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都講到話，今次行動就唔係針對一啲一般嘅正常新聞工作，咁大家都知道係可能有唔同，咁但係又唔知實際個唔同嘅準則喺邊，有冇需要更加講清楚咧？如果唔係，會唔會有你自己預計啦？有其他嘅傳媒都可能係落入呢一個嘅情況咧？又 係啊，永遠有新嘅法律出嚟咧，自不然佢嘅範疇啊，佢嘅釋義啊，都會有一啲嘅困難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暫時都未有法庭嘅案例咧，的而且確係困難啲。但係大家只要係本著個心嘅初心咧。是不是真的想話盡粹做新聞工作去報導啊？定還是咧有啲嘅主觀嘅積極嘅去推動教唆某啲嘅行為或者後果咧？咁呢個大家有時都可以普通常你可以分得開嘅。只要唔係真係想話要違反國安或者係令到香港被制裁，令到國家被圍攻嘅話咧，總有條線咧，大家可以係分到嘅。咁但係最bottom line 最底線好啦，如果有任何疑點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咧處理一啲譬如肥胖嘅問題，大家都熟悉嘅啦，新聞界熟悉嘅啦，有啲疑點你係要小心就唔好過。如果你可能要攞法律意見，但係始終因為好多嘢係唔係能夠可以白紙一字講，因為要有啲靈活彈性喺裏邊咧，唔能夠話某啲嘢一定係為肥胖，一定唔係肥胖。同樣道理咧，唔能夠一定話某啲一定係違反國安或者唔違反國安。如果有疑點嘅話咧，盡可能避免嗰個位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合理嘅講法啦。 謝偉俊啊，九點之後再揾你傾多一陣啊，轉頭再打俾你。 好啊， 唔該曬謝偉俊。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蘋果日報》報導。警方繼去年八月突擊搜查《蘋果日報》大樓和拘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高層之後，昨日再採取行動，派出500名警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並且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名拘捕一傳媒以及《蘋果》5名高層，又凍結3間公司合共1800万元的資產。在接近6個小時的搜查行動中，警方一共檢取最少44部電腦主機和硬碟。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就說，《蘋果日報》在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有強烈證據顯示有關文章是串謀計劃的重點，借以提供口實給外國，向中國和香港實施制裁。5名被捕人屬於董事、出版人和編輯，對文章的內容責無旁貸。《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相關報導就引述警方消息人士說，已經向《蘋果日報》發信要求移除網站大約50篇涉及鼓吹外國制裁中央或者特區政府和官員的文章。據了解，由於當局認為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案件有關，不排除稍後會加控新罪名。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質疑港區國安法生效前發布的文章怎樣成為入罪證據，當局需要澄清追訴力和怎樣區分違法文章。執法部門以往會謹慎處理新聞材料，但現今警方可以隨時向法庭申請手令搜查，難免令業界擔憂。信報的報導。 文匯報報導，中聯辦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嚴格執法的正義之舉，堅定支持一切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所作出的努力，強調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但任何權利自由都不是無邊界，都不能夠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駐港國安公署亦都發稿表示，堅決支持香港警方的執法行動。這個是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中國的神舟12號載人飛船昨日清晨順利升空，並且在環地球飛行大約6.5小時之後，成功與一個多月前發射的天和號核心艙對接。3名太空人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顺利进入天和号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太空人将会按计划展开相关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公屋编配进度有再滞后。据了解，房屋署上年度仅是配屋大约23200伙，比起原先估算可以编配31400伙，大减超过8200伙。达标率大跌至大约70%，当中原因包括市区的海达村、白田村都要延时入伙。 房屋署署长黄天宇承认，个别新公屋的项目落成时间或是因为工程恶劣天气拖慢进度，跌出了上年度编配计划，强调房署会尽力加快编配，在本年度追回进度。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最新数字显示，司法机构有60个司法职位空缺，占编制数目大约三成，当中裁判法院、专责法庭和其他审裁处成为重灾区，一共有28个空缺职位。司法机构昨天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司法机构补充，在2018-19年展开的上一轮公开招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區院法官和常任裁判官的工作已經完成。是《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蘋果日報》的評論說，500名警察昨日封鎖蘋果大樓，一傳媒兩名高層和蘋果三名新聞工作者被拘捕，罪名是違反國安法，還威嚇新聞工作者要與蘋果保持距離，威嚇蘋果的員工要小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岌岌可危。評論說，讀者在，作者在，蘋果會撐下去，蘋果日報的同仁一定將會繼續忠誠地緊守崗位。這個是蘋果日報評論。 商報時評說，新聞自由並非絕對，新聞傳媒機構亦非法外之地。時評指，蘋果日報在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之後，依然公然多次鼓勵和呼籲外國政府和組織制裁港府和國家，唱衰香港和國家，甚至不惜和境外勢力勾結，如果不採取執法行動制止，才是對香港法治和新聞言論自由的傷害。商報視頻。 經濟日報社評講到，疫情回落，飽受重挫，餐飲零售業稍作喘息，就業情況亦都繼續從低點回升。隨著總值360億元的消費券計劃下個月開始登記，市民消費信心、商企的招聘意欲應該將會維持較好勢頭，但唯有重新通關，經濟就業才有望真正復常，背後依賴更多人接種疫苗，盡速築起免疫屏障。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中國成功發射神舟12號載人飛船，航天員昨日順利進入天和核心艙，開啟中國航天新時代。社評說，香港擁有基礎科研實力，多次參與國家航天計劃，國家載人航天更加已經做好在香港選拔航天員的準備，點燃港人投身創新科技、貢獻國家的靈魂壯志。特區政府要做好參與國家太空探索的規劃和激勵政策，力促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取得輝煌成績。文汇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西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呈祥道观塘方向落返去歌和老街的支路近泽安村一段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6月18日，警方指《苹果日报》刊载涉嫌违反国安法文章。 国安署拘捕五名高层，搜查大楼。 政府推出计划，向轮候公屋超过三年的合资格住户提供现金津贴。 本港最新失业率6%，回落0.4%。 神舟十二号飞船成功升空，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一路同大家讲緊有关于呢就是警方国安处尋日係拘捕咗苹果日报嘅五名董事以及总编辑等等，话佢哋係违反国安法嘅第29条，即係串谋勾结外国或者係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咁警方亦都话呢，係自2019年起呢，苹果日报係有几十篇一啲呼吁外国实施对香港同埋中国係进行制裁同埋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嘅文章。咁形容呢啲文章呢就係整个串谋计划嘅重点嚟嘅。咁啊，继续呼吁大家咧可以打嚟1872311，点睇今次喺苹果日报有呢个嘅事件嘅出现啦，等等，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继续同阿谢伟俊倾啊，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执业律师谢伟俊。 系，萧乐文，大家好， 系。继续倾下啦，头先讲到就话因为都讲到嗰五名咧，就系一啲高层嚟嘅。咁啊，见到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都话，系报刊嘅东主啦、编辑啦，咁所以对文章嘅内容咧就责无旁贷咁。你觉得如果真系写一啲文章嘅前线一啲嘅记者，有冇可能或者有冇需要被拘捕咧？如果系涉及嘅话？ 当然好视乎情况啦，但系事实上咧，我都。刚才都用过呢个所谓我哋嘅诽谤法嘅例子啦，虽然系一个刑事一个文字啦，但系都系有啲参考嘅价值，就系好多时系就算记者负责写咧，如果佢哋唔系署名嘅咧，而系喺嗰个报章入面刊登嘅时候，自不然就系个报章嗰个督印人又好，或者佢负责要负责任。咁同样道理，如果呢啲文章咧，除非佢系好署名嘅啲个别嘅传媒人，佢哋自己本身系专栏作家。是有名有姓咁寫出嚟，咁呢個可能事實上，如果真係有呢個行為嘅話咧，都可能構成有關違反國安行嘅罪名嘅。但係如果冇嘅話，純粹係報章嘅社評啊，或者一啲嘅報導，但係表面就係報導，實質上可能唔係就係客觀嘅報導嘅事實，而係裏面有啲內容咧係挑釁性或者係啲教唆性嘅，係意圖咧係令到其他國家攞住呢啲咁嘅資料就可以作為一個話香港人都係咁諗啊，香港全部都係咁諗，於是咧就。令到國家咧更加義無反顧係制裁中國制裁香港嘅話咧，咁呢啲可能真係構成有關嘅罪行。 即係可能都睇個文章有冇署名，有冇寫明係邊個寫咁樣。 當然，因為其中一個要素就係究竟係邊個負責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署名嘅話，自不然就要更加係要直接負責。咁但係有時譬如話好似剛才有翻個誹謗嘅例子咧，署名寫嘅文章個負責個作者要負責之餘咧。負責或者容許刊登出嚟嘅報章嘅負責人都同樣要負責，咁呢個大家好清楚，甚至係負責印刷嘅公司喺誹謗法嚟講都要負責嘅。咁所以今次國安法本身，當然我哋而家暫時未知道究竟嗰個範疇去到邊度，但係呢啲可能性咧係唔能夠完全抹殺。 点解寻日咧，即系警方喺有手令之下咧，就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入边嘅一啲物品啦，包括系一啲新闻材料啦。咁点睇个警方嗰个做法咧？今次又 新闻材料咧，正如我哋亦都唔系陌生噶啦。譬如律师行好多保密嘅资料咧，如果万一有证据显示有关律师或者律师行咧系串谋。甚或教唆某啲罪犯嘅行為嘅話，或者參與咩行為嘅話咧，有時都會有手令咧去搜律師行嘅。咁當然搜嘅時候可能會殺錯良民啦。除咗有關個案嘅資料之外，有啲其他嘅資料。咁好多時咧就係要當然負責執法嘅一定要小心啦。亦都有需要嘅時候咧，甚或如果係被搜嘅律師行或者律師咧，都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咧，係禁止有關嘅資料咧係被。即無關嘅資料咧，係被警方係濫用。咁但係呢個係要雙方都有時係有個責任，甚至有懷疑嘅時候咧，係要翻去司法部門咧去處理嘅。咁今次我當然我而家暫時未知道究竟搜查嘅，因為人數比較多或者牽涉嘅範圍比較廣咧，會唔會當中有啲材料咧係同本案無關，但係其他係有新聞方面係需要保密啊、需要保庇嘅。咁呢啲咪由翻有關嘅機構佢哋去，如果有律師團隊嘅話，佢哋去處理呢個問題咯。 但理论上佢而家即系如果有目标，你系边几十篇文章，佢应该系咪更加易揾到边一啲嘅相关嘅电脑啊或者物品嘅相关系？而家就好似好大规模咁样去搜查咗一啲嘅物品咁样啦。嗰、那个规模嘅比例上会唔会都比较大一啲咧？又 因为我完全系外人咧，唔知道究竟有关调查嘅范围几大。 亦都文章之外咧，會唔會寫文章嘅前後或者過程中咧，有啲溝通同外國嘅，例如話類似一啲國際嘅傳媒啊，或者國際機構溝通，係都可能同本案有關嘅，係唔係淨係文章本身，而係需要警方係作出進一步比較仔細啲嘅調查，又或者由於刑事法裏面有嗰個證據嘅嚴謹要求咧，唔單止揾到一啲嘅文章嘅刊登咗嘅版本，而可能要啲原本嘅手稿啊，甚至個別嘅作者佢哋本身電腦裏邊存在嘅一啲嘅存庫嘅一啲嘅資料啊，都有可能有需要做作證嘅記錄嘅，係完整翻嗰個有關嘅舉證嘅一個要求嗰條鏈咧。咁呢個有時都可能警方你唔能夠怪責佢哋咧，係需要更加仔細去搜查多啲嘢，到最後先選擇係邊啲可以用，邊啲唔可以用。 嗯，如果你点评估即系苹果日报嚟紧可唔可以继续运作落去嗰个机会咧？你点评估咧？ 更加难评估咧，因为我唔知道究竟佢哋里边有几多，但系譬如经济上嘅资源啊，或者其他佢哋嘅情况。但系反正如果真系一个或者奉公守法嘅传媒机构咧，当然我哋而家仲有好多保障，系唔需要担心。但系万一真系好似某啲指控咁話，譬如話係真係利用傳媒呢一把傘咧，呢個擋箭牌咧，事實上做好多係其實同香港或者國家嘅利益有違嘅事咧，咁自不然就會有應該喺國安法之下受多一定嘅制約同埋打擊嘅。 你覺得對如果用呢個標準嚟講，即係會唔會對其他傳媒都有影響咧？今次事件？ 暫時我睇唔到其他傳媒有一啲特別大嘅問題，因為事實上我哋見到以往憑經驗好，憑我哋本身嘅判斷都好啦，往往都係個別一兩個機構係比較係喺無論喺或者政治上啊，甚至坦白講喺我自己作為受害人之一咧，都曾經試過唔多唔少嘅情況下咧，喺啲侵犯私隱啊，甚至係冇理據嘅情況下咧，你要下下要去告翻死旁啊，去追究翻好大問題。咁有啲機構事實上咧，以往嘅往績係經常慣性做呢一樣嘢咧，其實好多社會上都好多私怨嘅啦，好多問題覺得佢有啲機構係的而且確係唔負責任。咁如果牽涉到國家利益嘅話，咁更加係有啲朋友甚至好開心，因為有啲機構以往太唔負責任嘅咧，今次有機會咧係接受到法律嘅制裁咧，可能覺得都係一個平衡翻嘅一個後果。所以我當然唔可以預早太判斷話邊個啱邊個唔啱，但係依家係個事實咧，就係香港市民咧都唔係話完全冇 sense 嘅，佢哋都知道邊啲機構咧以往係比較係。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是进取又好或者甚至是不负责任好，有些机构就比较稳当，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只要是尽责任去如实报道某些东西，或者是守回传媒应该有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责任的话，自不然就没事。 好啊，麻烦谢伟俊同你谈到这里。谢伟俊就是立法会议员，也是执业律师，讲到今日成日都係講緊呢個啦，就係、是、有關於《蘋果日報》喺即係國安法之下有五名嘅董事同埋總編輯咧係被拘捕嘅，講緊係違反國安法第29條。跟住呼籲大家打嚟1873111講下嘅。有電話旁邊咧就有黃先生，早晨。 你好。 係你好，請講。 其實殖民地時代咧，啲傳媒咧好少嘅，係一口氣即係話好長時間嚟要批評啲港英政府嘅。但係而家嚟講咧，有啲傳媒咧，譬如電台或者係呢個報紙咧，係一年360日，淨係講呢個中國同埋香港嘅政府嘅壞處，就唔提佢嘅好處嘅。譬如法國總統話呢個中國有7億人民係脫咗貧啦，即係冇人會提，或者係講咧宣傳一段時間嘅。反而鬧咧360日都係咁樣嘅，咁使到人哋即係普通法政都發覺有咁嘅現象，係會好似佢唔知係咪想鼓動啲人民嚟反呢個政府咧？咁蘋果呢個事件咧，咁有冇犯罪咧？咁由呢個政府嚟嘅決定啦，或者法庭嘅決定咯。 Okay. 究竟佢係咪真係有證據證明佢係犯咗法章法啊？但係俾人印象就好似係，如果你成日咁樣鬧政府唔停嘅，360日日日都係咁鬧嘅，聽收音機或者係報紙係有咁嘅印象啫嚇。 咁、 就好似唔係對於社會安全。中国安全唔系社会稳定唔系嘢好咯。 好啊，唔该晒黄生嘅睇法，仲有吴先生打上嚟，早晨吴生。 系早晨，主持你好、啊。 系你好，请讲。 因为我觉得政府咧就不断咁样去搜查苹果嘅，咁即系我觉得就话佢因为嗱，你当初国安法政府系讲到明立法嘅时候话系唔会有追溯期噶嘛。咁佢而家就话，琴日就话2019至今有十几篇文章系叫外国势力制裁香港，制裁外国。咁會唔會就話我哋即係我哋作為我哋市民嘅，我哋睇到啲文章或者我哋轉發俾一啲朋友嘅，咁我哋會唔會觸犯咗國安法呢？咁希望政府係會有個清晰一啲咯，同埋就話 例如我哋會引即係傳媒會引述啊一啲外國話制裁各方面引述唔係佢鼓勵外國去制裁喎，咁會唔會又會觸犯咗咧？咁因為而家根本就你香港嗰、那個傳媒報導咧越嚟越收窄嘅咧，即係我覺得就可能佢就話香港政府係製造一啲寒蟬效應咧，令到其他嘅傳媒咧係唔敢寫一啲對中共或者香港一啲批評咯。 Okay. 即係希望香港唔好搞到係中國化，係即係一言堂咯，越嚟越咁樣，即係人心惶惶嘅大佬，你咁樣搞到香港越嚟越亂啦，你更加令到國際傳媒更加關注香港咯，你係越搞越衰嘅就係你咁樣做法。 Okay, 香港人係唔會支持你政府咁做。 好，唔該曬吳生嘅意見。不過講翻咧，就係2019年係警方係話嗰啲調查係涉及2019年起嘅文章，咁因為國安法就係2020年6月30日先生效啊嘛，咁啊。其實都尋日都有人問到，即係當時2019年都國安法未實施嘅喎，咁個執法理據係啲咩咧？咁見到警方國安處嘅李桂華高級警司就話係2019年起至今揾到幾十篇有關嘅文章，係一個實際嘅情況。至於日後如果檢控嘅話咧，警方係會同律政司咧商量咧，係清楚點樣去處理嘅。佢就係有一個咁嘅講法嘅。先休息一陣。 我們一直都在說父親節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父亲节最窝心的事就是我一家入面所有的女士都不记得了几时是父亲节。这样就够窝心了，是不是啊？临急临忙再画些东西给我都算窝心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公屋輪候嘅時間長咧，就好多人都知嘅啦。咁而家就話咧，首季嘅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咧係去到 5.8 年啦，22年嚟嘅新高位啊。咁就話輪候期間咧，其實好多嘅家庭咧都知道啦，可能要住租住一啲嘅私樓啊，或者甚至係劏房等等住住先嘅。往往都話咧呢一筆嘅開支咧都唔細，尤其對一啲基層嘅家庭嚟講。咁啊，見到咧政府咧就喺今個月底咧會推一個為期3年嘅現金津貼試行計劃，就係俾一啲啦輪緊公屋超過3年，但係都仲未咧係獲得第一次首次編配嘅一般公屋申請住户，咁即係講緊一啲2人或者以上嘅家庭啦，以及係長者單身的申請者，咁就可以每個月咧拎到因應你個家庭的人數不同，每個月可以拎到1300元至到3900元不等的呢個津貼嘅。咁而家就話咧，房屋署喺今個月底就會向90000名合資格的住户咧係發呢一啲嘅申領表，最快7月底就可以係攞到呢一筆津貼咯。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起講下呢一啲津貼對於等緊公屋的人士家庭嚟講有幾大幫助啦。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鄧寶山，早晨。 早晨，萧乐文， 点睇今次呢一个嘅计划咧，同埋嗰个金额上面1300元就至到3900元呢一个嘅津贴又点睇咧？ 我哋全港关注劏房平台都争取咗租金津贴好多年噶啦，其实咁都我哋都乐见啦，即系政府都终于肯去推行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都一路都批评咧，即系政府其实喺即系嗰个措施上面嗰个细节咧，其实就唔系太完善啦。咁至少有三个部分嘅，第一部分就系佢呢个计划其实系唔涵盖咧，即系非长者单身人士嘅。咁呢个问题我觉得都好严重嘅，其实因为如果嗰个计划本身都系希望能够舒缓翻即系。輪候緊公屋嘅一啲街坊，佢哋嘅一啲即係生活壓力或者租金嘅壓力嘅話咧，其實單身嘅人士咧，其實佢哋輪候公屋時間都係比一般即係家庭會長啦，同埋佢哋都係面對緊嗰個租金壓力同埋生活壓力咧，其實係一樣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個計劃其實冇涵過佢哋咧，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不足咧。咁另外當然都係即係需要有輪候3年或以上嘅一啲嘅家庭啦咁樣。咁呢度我哋都覺得係咪都仲可以有一啲嘅放寬咧？同埋第三樣咧就係佢都係話嗰個 津貼發放咧，其實係去到咧，即係第一次配屋咧就停止。咁呢個我哋都覺得其實唔係好合理嘅。咁點解唔係佢即係上樓先至係停止嘅咧？因為如果佢即係第一次配屋，佢未必即係可以即係揀選到即係佢心儀嘅單位嘅時候咧，咁佢繼續要住喺一啲即係私樓或者劏房裏面。咁其實佢哋嗰個生活壓力仍然都係好大嘅咁樣咯。 嗯，但係起碼配咗一次俾佢咁。佢可以選擇住唔住噶嘛？咁呢個都係咪又公平啲咧？對於好條龍咁長嘅時候，尤其是 咁，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好多即係街坊個情況，就係因為第一次配屋，通常就即係好多原因啦。即係當佢其實好多街坊其實佢本身住喺劏房嘅環境都好差嘅。咁如果本身嗰個單位其實佢都係覺得即係適合嘅，咁佢都會即刻上樓咯。咁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即係政府其實都係有一個即係三個嘅輪候嘅選擇俾個街坊噶嘛。咁呢個係街坊嘅權利嚟噶嘛。咁如果佢唔係第一次揀，咁第二次揀，咁點解我就會冇咗呢一個即係津貼咧咁樣？咁我就覺得係有一個其實佢喺政策上面解釋唔到嘅位咯。 嗯，頭先你第二點啊提到話輪三年之後先有個津貼，你覺得呢一個可以放寬啊？點樣放寬法咧？又 係啊，即係會唔會即係其實嗱，我哋覺得有兩個部分啦。咁第一個就即係輪候三年，當然政府有一個所謂三年嘅上樓嘅承諾啦。咁所以佢可能用呢個作為一個指標啦。咁但係當然，如果頭先都有個講法就係即係。這個計劃本身都是希望能夠去幫到一些即輪候公屋的家庭，他現在就未有公屋，而暫時在私樓或者在劏房裡面住的時候，他都可以舒緩一些生活的壓力。我們覺得即會不會即在三年那裡其實 有這個放寬，即譬如兩年或者甚至是沒有這個即限制的呢樣。當然如果有這個限制，我都在想會不會有另一些保留的措施的呢樣。 例如呢， 例如，譬如舉例，我哋都覺得，譬如 M 津貼其實而家都係即係一路有推行嘅，咁但係因為有即係呢個現金津貼嘅時候咧，其實即係 M 津貼已經唔再發放啦咁樣，咁呢個會唔係一個即係保留嘅措施咧咁樣？ 嗯，頭先嘅單身嗰個都有講到，因為單身嘅非長者就今次冇得攞津貼嘅，但係呢班人都唔少嘅喎，係嘛？都成二十萬計嘅喎，係嘛？ 係啊，都十萬。如果我哋睇翻最新嗰個數字、就是，就係即係你頭先有講啦，輪候公屋5.8年啦，一般家庭就大概15萬到啦，咁、那個長者非長者單身都差唔多10萬至11萬嘅，咁、那個數其實都唔少嘅。咁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而家有個唔合理嘅地方就係、是，譬如呢一班人其實有好大部分咧，可能其實佢而家都係受惠緊 M 津貼嘅。咁但係而家你有一個新嘅計劃，當然你可能係完善咗即係之前個計劃啦咁樣。咁如果原本即係都係受惠嗰啲人，如果可以即係更加有一個比較多啲嘅金額，咁我哋覺得即係都歡迎嘅。咁但係有一啲其實原本受惠於 M 津貼嘅非長者單身人士咧，而家呢個計劃咧其實就涵蓋唔到佢哋咧，其實對佢哋都係即係個生活都係百上加斤。 嗯，這個我們轉頭再找鄧寶先生多陣，這個關於即是非長者個人就申請不到今次這個津貼都可以再講一陣。唔該曬鄧寶先生，轉頭再打俾你。剛剛就係講緊有關於咧係一個現金津貼的試行計劃，就是俾一些輪候緊公屋的人士。歡迎你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传媒和苹果日报五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说，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几十篇文章，出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和机关制裁香港和中国。當局並且凍結三間公司合共1800萬元資產。《蘋果日報》如常出版，表示今日加印至50萬份。凌晨有市民到旺角嘅報攤購買首批出版嘅《蘋果日報》，唔少人買多於一份。有人話因為擔心《蘋果日報》今後無法再出版，亦都有人話要支持員工。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今次案件是涉嫌勾結外國勢力，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國。其他行為如果沒有這個意圖，例如市民買《蘋果日報》是不會犯法。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目前所得的資料是拘控幾名人士，而不是《蘋果日報》。因為如果是檢控《蘋果日報》，應該是拘控公司董事，因此認為今次事件與新聞自由沒有直接關係， 但係詳情仍然需要睇日後嘅檢控書。佢又話：新聞報導以及公允嘅分析評論都唔會構成刑事行為，但係如果屬於認同外國勢力制裁嘅意圖，並且作推廣呼籲以達至外國制裁，就可以屬於犯法。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一宗屬於本土病例，嚟自廣東，其餘22宗屬於境外輸入病例，分別在廣東、福建、上海、浙江、雲南和天津。另外，內地新增25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5宗當日轉為確診。內地至今累計91,534人確診，4,636人不治，86,397人康復出院。伊朗副外長阿拉格希表示，有關德克蘭和華盛頓之間就恢復伊朗核協議的間接談判，在各種問題上取得實質進展，但是仍然有一些關鍵問題有待談判解決。阿拉格希說，伊朗希望得到保證，美國總統拜登不會好像前總統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不會退出核協議。俄羅斯的代表亦都說，會談在過去幾日取得進展，但是仍然艱巨，一些困難和費時的話題仍然未解決。在維也納一間酒店舉行的第六輪會談將會在星期六恢復，伊朗和中、俄、英、法、德和歐盟的代表會繼續談判。由於伊朗拒絕和美國直接談判，美國的代表在另一間酒店間接參與談判。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一兩陣驟雨，下周初驟雨逐漸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8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6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1元，升2元。新上市的科制药业是报28元。美团299.6，升9.6。新上市的悠然木业是报6.1。药明生物125.1，升4.3，中芯国际24.7，升4毫，安达体育175元，升9.6，盈富基金29元，升1.2，信宇光学科技230.2，系升16.4，中国平安77.7，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2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5，人民币6.446，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4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66美元，卖出1,78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而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一段比较慢车。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是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是挤塞。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南围隔音屏去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拿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没？ 是的，又到16号可以拿上个月的补贴了。 补贴有效期是三个月，还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拿，上限还加到500元。 知道了，补贴在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和码头的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拿到嘛。 2021年6月18日，警方指《苹果日报》刊载涉嫌违反国安法文章，国安处拘捕五名高层，搜查大楼。 政府推出计划，向轮候公屋超过三年的合资格住户提供现金津贴。 本港最新失业率 6%， 回落 0.4 个百分点。 神舟12号飞船成功升空，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房署公布最新嚟紧月今个月底就会推噶啦，为期三年一个现金津贴试行计划，就俾一啲轮公屋咧系超过三年啦，但都未等到首次编配嘅一啲嘅公屋申请用户嘅住户但系就要一啲二人或以上家庭啦，或者系长者单身申请者先得嘅。头先讲到啦，嗰、那个金额咧就1300元至到3900元啊，因应你唔同嘅住户人数啦去俾嘅呢笔津贴。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1，继续同邓宝山咧喺电话旁边倾啊！邓宝生咧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召集人嚟嘅，早晨。 系早晨，系萧乐文。 系邓宝生，头先同你讲到有关于即系单身嘅非长者啦，就唔可以申请今次呢个津贴嘅。咁、但系我就谂另一个点，因为正正佢哋就系因为排好耐啊嘛，本身佢哋就系特别耐啲排，可能以十年计嘅咁样。如果要呢段时间不停俾个津贴，又系唔系一个即系实际嘅情况呢？ 我覺得政府都需要考慮啦，即係究竟即係嗰個單身非長者單身人士嗰個計分制同埋嗰個配額個制度，其實係咪都需要去檢討咧咁樣？咁等即係超過十年，其實係咪一個即係合理嘅一個即係政策咧？咁我諗呢個即係政府其實係要自己思考嘅咁樣。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我估佢哋其實喺輪候嘅期間咧，佢哋嘅面對嘅生活壓力咧，其實都同一般嘅家庭其實係冇乜分別咯。咁我覺得如果你呢個計劃其實係未必即係回應到佢哋需要嘅時候，其實你有冇一啲保留措施咧？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咧就係其實佢嗰個計劃其實佢自己都話推行三年嘅啫。其實即係我估你頂籠，即係就算我話一般家庭，其實而家即係都係好多都係輪候緊，即係5.8年啦個平均數，但係其實都係7年8年。咁所以其實我諗好多家庭其實都係攞足呢三年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即係佢哋會輪候好長嘅時候，就至少你呢三年其實係都可以俾咗佢，咁又可以再檢討咧。咁甚至我哋都覺得其實可以討論嘅就係如果係單身人士。佢系咪唔系三年就可以合資格嘅咧？咁呢個可能社會可以討論嘅，我哋覺得。 即係多啲長啲年份先。 係啦係啦，其實即係都有一啲參照嘅，即係譬如房協嗰、那個即係免補地價資助房屋出租計劃咧，其實佢哋都有另一個即係嘅條件嘅。如果係非長者單身人士，其實佢哋就係要排6年嘅。咁我都覺得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即係唔同嘅做法咁樣咯。咁我覺得即係房署都可以參考一下咯。 OK， 講到金額啦，頭先都提咗少少嘅，一人咧就1300元嘅津貼額啦，二人咧就2250啦，三人就2700到啦嗰個津貼額。對於即係劏房嘅租金嚟講，呢、這個數字係覆蓋到幾多，幫補到幾多咧？又？ 其實我哋睇翻好多街坊，其實就佢而家嗰個租金，即係如果你話二人三人家庭，其實都可能去到即係5000-6000咁。如果即係 有一啲比較好啲嘅設施嘅劏房，可能都要七八千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呢個金額其實對於佢哋即係有好過冇啦，當然，但係其實就亦都唔會即係資助到佢好多個租金嗰、那個即係支出咁樣。咁另一個問題，咁我諗亦都係我哋關注團體好關心嘅，就係會唔會有咗即係租津之後，其實即係業主會即係即時加租咧咁樣。咁而家租管有咩落實？咁就算話租管落實，咁而家我哋自己好關注嗰個所謂起始租金，佢又未有咁樣。咁所以就算係你話即係雙軌並行，其實都係可唔可以限制到即係嗰個業主加租咧？咁呢個係我哋自己比較關心嘅問題啦。咁至於個金額，我估其實我哋都會即係同政府去拗一樣嘢，就係佢而家用緊綜援，即係租金上限嘅即係一半啊嘛。咁其實點解係一半嘅咧？其實即係政府一路都係冇一個好明確嘅解釋咯。 剛才讲到话会不会落咗业主袋咧？即系如果攞咗啲笔津贴之后，即系业主加租嘅话，落咗佢哋袋啦。会不会反而啲单身嗰啲重大影响？因为佢哋冇呢笔津贴之余，又继续住劏房，而加租又可能影响埋佢哋。 是的，是的，即正正就是刚才讲的那些不受惠那些，即包括刚才讲港非长者单身人士或者是三年以下那些，即其实他们都会是有机会是被即业主加租这样。因为即有时候业主又不会说、啊、你其实是不是轮够公屋三年的嘛，即他就说见到、啊、政府原来有个即现金津贴、哦、那他咪即可能就会觉得、啊、你那个即街坊会松动一点，那我咪就加租咯这样。那现在其实个情况都是这样。那当然我们真的觉得其实就是正正租管那個情況啦，即業主而家其實同埋嗰個租客嗰個議價能力其實係好唔對等咁樣，咁佢隨時都可以加租啊，趕啲租客走咁樣。咁而家即有咗呢個租金津貼，會唔會都係即係多咗一個誘因，即係俾一啲業主加租咧咁樣？咁呢個我哋都係好關注嘅位咯。 而家其實都有唔同類型嘅津貼啦，好似啲在職人士津貼啊、關愛基金啊等等。其實係咪都叫做覆蓋到或者滿足到大部分一啲基層市民嘅部分開支咁樣嘅咧？ 其實我哋就覺得即係唔同嘅津貼之間要有一個即係配合咁樣咯。咁就因為其實唔同津貼都係唔同嘅即係政策嘅局啊，同埋一啲部門去發放嘅。譬如呢一個現金津貼其實就係即係房屋署發放嘅咁樣。咁但係關愛基金其實就係即係喺即係另一個即係部門去發放嘅咁樣。咁其實佢哋之間其實嗰個溝通，我哋覺得其實唔係好足夠啦。正如頭先我都有睇到，就係而家你一個即係現金津貼，咁但係 M 津貼其實係一個性質類似嘅一個計劃嚟嘅。咁但係有咗個現金津貼嘅時候咧，就你 M 冇咗。咁但係本身受惠於 M 嗰啲人咧，其實可能又未必合資格，即係呢個現金津貼喎。咁佢哋咪即係突然間就即係面對嗰個困境就更加即係嚴峻啦，同埋即係而家疫情底下啦，其實佢哋個經濟壓力其實有增無減啊嘛。 咁而家就話月底就可以係申請啦，下個月就應該可以攞到筆津貼啦。咁但係都要行三年先至再檢討喎。頭先你講到有唔同嘅問題，都要三年之後先檢討喎。 係啊，我哋就覺得佢梗係可以即係盡快就檢討啦，或者一年就應該要檢討啦。甚至我哋頭先提嗰一啲嘅意見，其實佢哋可唔可以都即係特事特辦，可以即係迅速地去回應咧？咁 M 津貼即係關愛基金 M 津貼，我估就我哋其實都有同當局反映。咁就當局就叫我哋揾翻即係關愛基金嗰邊去傾，咁但係關愛基金就其實就喺呢件事裏面冇回應啦。咁亦都話哦，其實現金津貼已經即係覆蓋曬即係所有嘅即係受影響嘅家庭，但係我哋即係。其實好明顯，我一睇就知道唔係咯，即係譬如非長者單身人士，其實係好多人嘅嘅嗰部分，咁但係佢哋都冇即係好具體嘅回應。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對於基層市民其實係好唔理想嘅一個狀況嚟嘅。 好啊，唔該曬鄧寶生，同你傾到呢度。鄧寶生就係全港關注㓥房平台召集人，講到呢一個嘅三年嘅輪公屋嘅試行計劃嘅一個現金津貼啊。咁就話六月底起咧，房署就會喺即係將喺之後嗰個月輪候公屋咧超過三年嘅人，而又未獲得咧首次公屋編配嘅合資格住户咧，寄出一啲通知書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嘅申領表嘅。咁大家如果係相關嘅一啲輪候者咧，都可以係留意住啦。唔該曬，鄧寶生，先休息一陣。 精神復原人士嘅更生路真係唔易行，希望你都願意理解同接納佢哋。 每日都係諗自殺，每日都係好唔開心咯，即係覺得即係樣樣都解決唔到啊！亦都試過我成個星期冇翻工，即係嘢都唔食咁樣，瞓喺房就眼乾乾咁樣成八日咯。 今個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韻兒》同你一齊細聽佢嘅故事。 其实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弹琴，都是我父亲一定让我弹。 十二岁之前都唔中意弹嘅。 唔中意。 哦，钢琴家的父亲节，佢系刘思坤大师同佢嘅太太钢琴琵琶公主孙颖。 我这个人心里头比较年轻化， 心里边系非常之年轻。 我要守护贝贝眼中嗰个光，好似罗曼罗兰嗰句，就算当你睇清楚生活嘅真相，你都依然热爱生活。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平时消费买嘢嗰阵咧，有冇留意到所谓可持续消费咧？即系喺满足你一啲嘅需求嘅同时，改善生活嘅同时咧，都尽量减少咧喺用呢啲产品嘅时候咧，对于环境啊或者自然资源咧，系一啲嘅影响或者制造废物啊等等嘅。有个其实有个可持续消费一个嘅具体定义嘅。咁啊，见到咧消委会咧都有一个关于呢个可持续消费行为嘅追踪研究报告。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消委会主席林定。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林定国，讲下你哋做呢个可持续消费嘅追踪研究报告，都唔系第一年或者第一次做噶咯，可唔可以讲下嗰个分别或者今次嘅研究结果系点啊？访问咗追踪咗几多人咁啊？ 系嗱，我哋或者讲讲个历史啦。其实好似你咁讲，都唔系第一次做。其实我哋第一次咧就喺2015年嘅时间做嘅。 系 咁，我哋就即系当时又有个所谓嘅基线调查啦。咁跟住我哋今次喺五年之後呢，就做咗個追蹤調查。其實最關鍵呢，就係想睇下，即係喺五年嘅期間，即係究竟市民對於呢個可持續消費嘅概念啊，究竟係即係好咗啊，或者係有咩變化呢？咁呢個就係個目的。咁今次其實我哋都做咗，即係接近訪問咗千人，用唔同嘅形式啦，有啲係電話，有啲面對面，有啲係即係深度嘅交談。咁啊，即係或者我都好簡單講下，即係我哋個基本上嗰個結果係啲咩啦，好嘛？咁其實我哋嗰個調查呢係循住即係兩大範疇去睇下市民嗰個變化嘅。第一就係嗰個心態，即係認識上同埋心態上，即係知唔知係啲咩概念呢？即係同唔同呢樣，認唔認同呢個概念呢？呢個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係行為上配唔配合到呢？即係行為上同埋意願上，就算認識咗呢個觀念啦，咁係咪能夠即係付諸實行呢？咁嗱，兩大方面咧，我哋即係好消息咧，就睇到喺個五年裏面咧，其實整體上都係有改善嘅，即係所謂啲分數咧係有一個上升嘅。咁但係即係亦都睇到有問題，咁啊主要係兩方面。第一就係雖然好多地方都有改善，咁但係即係關於回收行動嗰方面咧，就冇咩進步。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其實同頭先講嗰樣嘢都有啲關係嘅，就係整體上嚟講咧，如果你對比。心态上的分数呢就高于行动上 的分数的。 即是我讲就肯做，但是真的做呢是不是真的做下去做呢就不是的。 没错啦，即是我想就是个言行呢未能够做到言行合一啦。即是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个概念，但你要做到的时候呢就是有些落差。咁我諗呢個就係即係嗰個問題嗰個即係重點所在。 但係嗰個問題嘅重點就睇到係即係做就未必真係做得咁好啦。咁但係有冇啲特別原因嘅咧？你頭先提到回收可能都未必涉及淨係嗰個人想唔想做嘅喎，可能涉及附近啲配套啊，呢啲關唔關事咧？你自己睇到喺呢個調查。 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嗰個問題喺邊度先？即係要揾出個問題啊嘛。如果大家想做，咁點解唔做咧？咁我好簡單咧睇到個幾大問題嘅。即第一就係可能市民嗰個接收嘅資訊咧，即係唔足夠啊！即係例如好多時候佢唔係唔想做嘅，但係佢都譬如你話揀一啲可持續消費嘅產品，個選擇究竟有冇咧？資訊係咪方便到佢知唔知道個產品係真係符合呢個概念咧？係嘛？啲標籤準唔準確咧？可唔可信咧？第二講翻回收，咁你方唔方便佢咁做先？係嘛？如果你回收點跟住都可能係即係山長水遠嘅。或者係好少嘅，咁佢都冇呢個誘因去做，係嘛？咁第三就係講個誘因啦。咁我做完之後，咁會唔會有翻啲即係認同翻我先，係嘛？即係認同翻我一個咁嘅行為咧？咁我諗最後就係個信心問題，又可能講翻個回收啦，嚇。咁好多人就話你要我回收，我可能要花好多精神時間，又要去分類，又要再去即係花啲時間拎去某一啲回收點。咁但係我點肯定我做咗咁多嘢之後？真係會達到呢、這個即係循環再用呢個目的呢？即係咁嗰啲嘢最後會去咗邊呢？會唔會好似有人心目中懷疑話其實都係俾人拎咗堆填區嘅啫？咁我諗即係都係呢幾個範疇都係會引致到呢， 即係個市民嗰個行為上咧，未能夠完全配合到佢哋，即係認同呢、這個即係可持續消費呢個概念。 頭先講到回收咧，你頭先都提到啊，啲人都驚回自己做咗回收，但到最後係咪真係抌咗落去堆填區啊？定係真係攞去回收咧？呢、這個有咁嘅諗法嘅人係佔咗幾多嘅？喺個調查度睇唔睇到嘅？ 嗱，我諗就睇，我就即係冇睇到呢樣嘢，但係即係有啲咁嘅懷疑咧，我哋係即係知道係有存在嘅。咁但係數據上我就冇去即係量化啦。 OK， 咁但係即係我都相信即係似乎呢個係即係唔少人心裏邊即係可能有呢個問號啊。 OK， 數據上有冇睇到話邊一啲回收嘅物品係易啲做或者多啲人做嘅咧？又 嗱，我諗咧就係睇到咧就譬如電器啊嗰啲家電嗰啲咧會多啲嘅。少啲做咧就突顯咗係咩咧？即係塑膠同埋一啲紙張。 嗰啲唔係反而易處理啲咩？ 又唔係、啊，原來睇到即係相對上百分比嗰啲係少啲、啊， 嗯， 反而家電嗰啲大件啲嗰啲咧，佢哋啊反而仲係即係市民個即係個實際上係做到，反而仲多啲。 嗯，另外頭先講到話一啲可持續嘅產品係咪佢哋知道或者多唔多用呢、這個都有喺個調查嗰度講到，係咪話都傾向多用一啲有能源標籤呢一類嘅產品咧？ 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嘅，因為其實如果你問咧，大部分佢哋都會。即係選擇，即係如果你有個清晰嘅指引，話啊有個能源標籤係慳到電嘅，咁佢自己都好大誘因啦，係嘛？即係佢可能慳翻啲電費。咁呢個的而且確係數據反映到。咁但係即係電器就容易啲搞嚇，因為你有啲相對清晰嘅，尤其是關於能源嘅標籤，已經係大家認可同埋認識嘅。咁但係好多其他類型嘅一般日常嘅產品，就未必可以等同到電器產品有即係類似嘅。較清晰嘅一啲指引啦， 呢個係資訊嘅問題定係咩？ 我諗係即係資訊嘅問題。我諗就係、是、即係市民首先要知道，究竟你所謂話符合嚇、啊、可持續消費，咁有咩客觀嘅標準咧？點樣令佢認清咗邊一類嘅產品嚇、啊，雲雲咁多選擇裏邊，邊一啲係較符合呢個概念嘅咧？咁嗰啲資訊又係咪準確嘅咧？充唔充分咧？咁呢啲我諗都係要即係大家去深思去處理嘅問題。 呢、這個涉及教育問題咯，或者嗰個商品嗰個生產商自己點宣傳喎？呢、這個 冇錯啦，即係我諗第一件事就係即係生產商，我亦都好鼓勵。睇翻我嘅建議，就係生產商咧，即係希望佢哋盡量喺製造產品嘅時候，或者個標籤嘅時候咧，係提供多啲相關嘅資料。當然亦都要準確啦，最好有啲即係第三方一啲即係有權威嘅啦。咁可能政府亦都有個責任，就係即係喺可行嚇某啲類嘅產品裏邊咧。即係對於呢類嘅標籤或者資訊嘅提供咧，係有一啲即係規範喺度。 OK， 即係起碼你唔一定唔可以講啲假嘅嘢先啦，係或者有啲最基本嘅你要提供啦嚇。 我見你哋有一項咧叫做消費者對於產品信息嘅關注度，咁其中講到就話產品係咪過度包裝就排第尾，即係大家都唔係好關注啲產品啲包裝喎。呢、這個有冇睇到啲咩喺度 嘅？我諗呢個咧就係因為其實我係比對翻即係其他地區嘅啫。譬如即係我哋都研究其他地區一啲即係相關嘅做法。咁譬如新加坡咁，佢哋而家咧係有一個即係所謂過度包裝嘅關注嘅，即係你要有個即係唔可以過度包裝，或者簡單啲咁講。咁因為大家其實我哋都常有經驗㗎啦，尤其是一啲網購嘅時候，大家去攞完一樣嘢翻嚟嘅時候，我諗拆幾分鐘你都未揾到自己件嘢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大家漠視咗呢個問題啊，咁但係其實呢個係問題，因為你啲包裝其實好多時候都一啲多餘嘅事情，亦都製造咗好多廢料喺度。咁但係香港呢個關注度可能比一啲我哋即係睇過嘅，即係鄰近或者一啲相近嘅一啲即係司法管轄區嘅做法咧，可能係有少少滯後啊。 明白，但系整体你睇完呢个研究之后咧，觉得可以再有啲咩建议，或者消委会嚟讲又有冇啲咩工作都可以帮手咧喺呢方面？ 嗱，我谂从翻我哋消费者委员会嘅角度，咁首先即系我哋其实就不嬲都吓日常工作都系尽量提供多啲相关嘅资讯，譬如你睇我哋选择月刊吓，每一期如果我哋测试产品。一定是可行的範圍之內都會包含一些呢是涉及到這個可持續消費相關的一些因素的、例如能源這樣的表現怎樣呢一定有的、所以我們日常產品的測試裡面一定是包含這件事、第二就是那個教育的方面其實我們都做很多功夫呢去做教育工作尤其是特別是針對青少年、譬如我們有些即針對小學生的即2038地球人計劃可能有人聽過了、就是鼓勵即小學生從小咧就培養一啲即係可持續消費嘅概念。咁第三，我哋即係做緊，譬如今次嘅研究報告，我哋內裏邊亦都包含咗 即係幾多嘅建議，有啲係需要商界嘅協助，有啲係希望政府推動。咁、我哋都會依據住我哋今次研究結果提出嘅建議咧，係做一啲後續嘅工作咧，係希望推進到我哋一啲建議嘅落實嘅。 嗯，但係頭先你講到話消費者知又知啦，但係做就未必做啦。呢、這個可能涉及好闊嘅範圍，好多唔同因素喎。呢、這個 冇錯啊，冇錯啊。即係所以我哋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哋需要配合咧，就係即係消費者固然希望佢哋可以即係能夠付諸即係行動啦，但係亦都需要有政府政策同埋啲法律嘅配合，亦都需要商界自己去即係改變一啲做法，或者即係改善一啲做法啦。 OK， 咁變咗係你講得好啱啊，係涵蓋好多範圍，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亦都唔係話有一個解決方法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唔係咁樣。咁但係起碼我哋知道而家似乎有個落差喺度，咁起碼揾到個問題所在。 OK， 咁我諗就要各方面咧，即係同心合力去諗方法去處理好呢件事啦。 好啊，唔該曬林定國，同你傾到呢度。林定國咧就係消委會主席啊，同我哋講到呢個可持續消費行為嘅追蹤研究報告。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胆小别看画呢本书，书名是极富挑战性，讲明胆子细的人不要看呢本介绍恐怖名画的书。作者中野京子是日本的艺术史权威，他呢本书是以16世纪至20世纪西方名画的恐怖面为切入点，透过他的解说，跨越社会和道德的禁忌，探究人类深处的幽微黑暗，描述历史的血腥残酷，表面上好像是传达负面的讯息，其实是向读者循循善诱，指出恐怖的背后另有隐晦的寓意。 创作这本书的触发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幅关于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尼的画作，名为《玛丽安东尼最后的肖像》，画家名为雅克路易大卫，画作是一幅速写，画中的皇后被剪掉了头发，双手被绑在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货车运往断头台，而她面上是毫无表情的。根据中野京子所翻查的史料，那架货车原本是用来搬运动物的尸体，用两匹马来拉，特别绕远路在城里面转了一个大圈，好让成千上万的巴黎群众站在街道两旁，对这个曾经讲过话没面包就吃他们的蛋糕的皇后揶揄。但是这种场景在画家笔下已经完全被省略了。 根据中野京子的解说，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画中的空白部分，隐约浮现出画家原本应该在画上画上的汹涌人潮和断头台，以及在画上描绘群众的好奇心和憎恶之情。这些现在已经透过薄薄的纸张的空白部分传送到观赏者的心中。他指出这幅画最令人震惊的不是皇后一荣一夫的巨大落差，而是画家充满冰冷和残忍的恶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胆小别看画》，作者中野京子，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